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十一长假已经过去，这个假期您休息的好吗？那么在今年的十一长假之前呢，北京市颁布了对于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最新规定，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那么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要为您介绍新加坡最近颁布的类似的管理条例，也对该国的脚踏电动车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由此可见，电动自行车使用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然后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部近来在网络上十分风行的英剧《保镖》，今年9月份开播以来呢，立刻获得了非常高的评分，在中国的网友心目中也被赞为经典。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欢迎走入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今年8月，新加坡通过了关于对脚踏电动车实行更加严格管理的相关条例。脚踏电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动自行车。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时呢，北京市也通过了相关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要经过登记并取得行驶证号牌，方能够在本市道路上行驶。长期以来，在国内的很多城市，电动自行车的无序销售、超速驾驶引发的各种安全隐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在新加坡呢，电动车乱象也同样存在。乱在哪里？新加坡政府又如何治理呢？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您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的节目主持邱胜阳。在新加坡啊，可以说是地小人多。那最近我们也要发展这个智慧城的概念，整个交通网的改进是整个城市规划的重点。早在几年前呢，新加坡就开放了让电动脚踏车或者是电动滑板车在新加坡使用，同时也开放了行人道，让这些在马路上行走不太方便和安全的个人代步工具的使用者和行人共用行人道，但是却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麻烦了。脚踏车和电动步行器往往跟行人抢道，或者是以非常快速而又鲁莽的撞伤行人，导致了行人受伤，甚至一些老年人呢，因此伤重不治，造成了很多公众对这些电动代步工具非常的反感。在今年1月，交通部就通过了活跃通勤法令，规定某些电动步行器可以在行人道上行走，但是速度必须在15公里每小时以下，重量和宽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但是电动步行器在这个行人道上撞伤行人的事件还是时常的发生。有鉴于此啊，有关方面就成立了一个咨询小组，小组的成员做了一番的讨论之后呢，已经向交通部提成了一份建议书，而交通部也表示将全面的接受这些建议，并且在明年1月开始强制性的实施对电动个人代步工具进行一些规格上的控制。最令人引起争论的就是所有电动步行器在行人道上的行驶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天哪，这10公里每个小时有多慢呢？那根据计算呢，一个普通人跑步的速度呢，大概是每小时5公里，也就是如果你是跑快一点的话，也差不多是每小时10公里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是电动滑板车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脚踏车，那么在慢速度的控制方面呢，还真是呢不太容易啊。 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所有的脚踏车骑士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都必须戴头盔。那么在以往呢，只有电动的脚踏车才被硬性的规定要戴头盔，普通的脚踏车也要强制性的戴头盔，那就造成一些共用脚车业者的不满了。很多民众呢，目前都在新加坡使用一些共用脚踏车的这个设施，有意使用共用脚踏车的骑士必须自备头盔，这个也是一个难度哦。那最近呢，这个电动个人步行器除了在这个行人道上和公众发生了一些纠纷之外，在为电动滑板车充电的当儿也发生了几起火患。那因此新加坡政府呢，加强了对电动滑板车的管制，规定使用者在2012年必须使用符合 UL2272 标准的电动滑板车，不合格的电动滑板车一概不能够在市面上售卖，也不能够在户外使用。这样一来啊，一些电动滑板车的业者的生意大受影响，因此他们打算提出上诉。当然大前提是迈向这个绿色的城市交通规划，以上的设施和管制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呢，到底在明年一月之前，这些条例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推出，而有效的控制这些电动个人代步工具的安全和照顾到更大多数的行人的安全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面呢是来自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新加坡政府对于电动车管理出台的最新规定。看来电动车的无序行驶呢，给不少国家和城市带来了安全和交通隐患。那下面要把视线转向美国的纽约，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往往就是该国的房产风向标。对于美国来说，纽约当然就是美国的房产风向标。美国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快一年的低迷，然而当前呢，因为供应过多、外国买家减少等问题，纽约曼哈顿的高端房产市场没有任何的回暖迹象，就连初级和中端市场也开始承压。现在作为美国最繁荣的房产市场之一，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买方市场。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作为全美最繁荣的房产市场之一，曼哈顿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处于买方市场。根据道格拉斯·艾利曼房地产公司和米勒·萨摩尔公司的最新联合报告，曼哈顿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长达一年的价格回调期，今年第三季度总销售额继续下滑 11%， 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季度经历两位数的降幅。目前纽约一套公寓的平均售价下降了 4%， 不到200万美元。与此同时，纽约的高端市场房价则下跌了 12%， 曼哈顿地区的待售房屋数量更是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Big price drops are now seen across the city. This penthouse in Soho is 5,500 square feet with 5 bedrooms, 4 bathrooms, and it's got 1,900 square feet of terraces with 3 fireplaces and an outdoor jacuzzi.This first came on the market in 2016 at $25 million. It dropped this summer to $19 million, and just this week fell to $17 million. Right now, we do see some quite drastic price drops for properties that were overpriced to start with. I think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was really overpriced, there are some bargains you can find throughout the city. 分析人士指出，近来纽约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主要是外国买家减少、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以及供大于求导致的。此外，纽约近期的税收改革也对此产生了一定影响。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国庆假期当中，相信有很多朋友通过新闻都看到了某某旅游胜地呢人流创新高等等这样的新闻，看着人头攒动的画面，使人不由得心生庆幸，哎呀，幸亏自己没有去凑这个热闹。放假在家不出门，窝在家里看看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就要给您介绍一部口碑英剧《保镖》。保镖近期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一台播出之后，超高的收视率和口碑使其成为自2006年以来最受英国人欢迎的剧集。保镖讲述的是一位阿富汗战场的退役军人回到英国之后，担任一位政府要员的贴身保镖，继而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的故事。首集的开场呢，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火车炸弹袭击，编剧花了20分钟就把找炸弹、警匪对峙、疏散人群、拆除炸弹的完整过程讲完了，紧张程度堪比美剧。值得一提的是，在《权力游戏》中，少郎主的扮演者理查德·麦登扮演的保镖大卫的初步形象，用了这短短的20分钟就完全呈现出来。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希望能够避免无谓的伤亡。但是呢，他所保护的内政大臣朱莉亚则是一位鹰派政客，他主张加强对网络通信监控来应对恐怖袭击。他还曾经多次支持英国向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派兵。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一个是和平主义者，一个呢是鹰派政客，本来二者的立场呢是针锋相对的。作为一名退役的老兵，男主人公保镖大卫对这位鹰派政客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甚至是憎恨，但是职责又使他不得不全力去尽职保护他。剧情便在这样一种撕扯中开始了。 All police, get down, stay down. Officers will be arriving. All police.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is terrorism. I'm signing you to the Home Secretary. We must protect our way of life. That doesn't require apologizing for the past. That interview, did you mean what you said? I don't need you to vote for me, only to protect me. I'll do what's required. She's got an agenda to heighten fear and to seize power. Don't mention this to anyone. This never happened. What is she up to? You need to find out. I've been a copper, I've been a soldier. For what? Politicians, cowards and liars. How do you reckon she'd feel if she got a taste of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Looks like the Home Secretary couldn't be in safer hands. Bodyguard, coming soon to BBC One.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保镖》的部分片段。在这部电视剧中探讨的是极端主义、隐私安全、反恐战争，这些呢都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热点议题，这也极大的增加了该剧的话题度。根据统计，在《保镖》于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一台首播之后的7天之内，就有超过680万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剧。目前该剧在权威的影评网站上有着 8.6 的高分，同时呢在烂番茄上新鲜度是100%，可谓是口碑爆棚。剧集中主人公大卫和女政客朱莉亚的爱恨交加，折射出了英国社会面临的政治分歧以及各种恐怖袭击的威胁，这些元素使得观众们有着非常强的代入感。英国媒体表示，该剧在人物的关系刻画上贴近了目前英国面临的反恐现状，以及这种心理长期存在给人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不安全感，所以保镖的剧情很容易给观众们带来心理共鸣。除了大的社会氛围之外，英国媒体也认为呢，这次的编剧是打破了传统的英剧套路。比如女主人公朱莉亚在第一季中就早早猝死，令观众感到非常的意外，完全抓不住剧情的走向。另外还有内行人士点评，在电视剧中演员嘴里蹦出来的安保术语、缩略语、专用词汇，显然是经过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指导才能够如此准确的，这也可以看出剧组的良苦用心。该剧在英国的政治界也引起了强烈讨论，英国媒体还特意请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谈观后感。特蕾莎梅表示，自己在首集播放到20分钟时就不打算继续追剧了。她解释说，我看电视呢是要放松，那么这部剧情如此的紧张，显然不是为了放松而准备的。 和首相不同的是，原内政大臣安德拉拉伯说自己呢是保镖的忠实粉丝，他自己还说希望能够在第二季演一个角色，只要不演政客就行。同时他对于剧本中所设定的内政大臣和保镖间的关系的互动也十分的认同，一方面始终保持职业性的距离，同时呢因为两相接触又变得十分的亲近。好，前面我们给您介绍的是现象级的英剧保镖，说起来上一部的现象级英剧呢已经有不少年头了，那就是唐顿庄园。据英国媒体介绍，英剧呢即将开始进入翻拍剧的井喷时期，保镖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又开始拍摄悲惨世界和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 ABC 谋杀案，以及由朴赞玉执导的新剧女鼓手，这些剧呢都会在今年秋冬陆续播出。有趣的是这三部剧集都是改编自经典的文学作品，那么能不能够延续神探夏洛克的脑洞风格是外界的关注焦点。美国媒体表示，英国是一个有传统的国家，而英剧呢又很擅长大刀阔斧的改编经典，这三部有着极高关注度的剧情将如何拿捏来尊重经典又突破创新的这样一个分寸和界限，将会决定这一波的英剧热能否燃向全球。不过呢也有媒体对于英剧的翻拍模式能不能够获得成功打了一个问号，他们表示从目前公布的部分剧照来看，新版的《悲惨世界》和 ABC 谋杀案似乎并未穿越时空，演员阵容呢也并非是星光熠熠，而观众们又对剧情已经十分的熟悉了，那么除了情怀之外，观众们有什么理由连续追逐三部翻拍的老剧呢？到底是怎么样还要等剧推出之后再来鉴赏了。好了，关于英剧保镖的话题呢就和您聊到这儿了，下面我们也节选了一段非常紧张的剧情来跟您一起分享，讲述的是保镖和内政大臣一起乘车的时候忽然遭遇了恐怖袭击的紧张画面。 Sorry mom, I don't mean to argue. The attack occurred only a few minutes before. It seems a bit early for the connection to be made. It must have been in relation to your sonfrom asking a colleague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o organize his transfer to a specialist school. David, let's try. 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从今年9月份开始，联合国大会任命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为下一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951年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2006年到2010年以及2014到2018年两次担任智利总统，她是智利史上首位女总统。有意思的是，在两任总统的间隙呢，她来到联合国担任了联合国妇女署的首任执行主任。这一次在总统就职结束之后，她又重返联合国担任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他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专访，谈了他眼中人权事业这个既危险又美丽的事业。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的介绍。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时表示， 我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曾经与各国的领导人开展广泛接触，曾经担任过决策者。而在智利受独裁统治期间， 我也曾经为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过，还曾经进过监狱。我相信这些丰富的经历能够让我在政府和民间都找到共鸣，一方面与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合作，坚持基本人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与国家政府一同努力提升政府的能力，让政府能够尊重、促进和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让社会能够包容而不是排斥每一个人，让大家明白人们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而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巴切莱特表示， 70年前，世界人权宣言获得通过的时候，女性只在极少数的国家拥有投票权，而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公民无法参与投票，女性无法参与投票的国家反而成了少数。从这一点上来看，国际社会在推动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而挑战依旧存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对移民的浪潮正在兴起。作为人权高级专员，我的任务非常明确，我要为促进和保护人权而努力工作，需要为脆弱的群体发声，同时也需要让各国政府加入我们的行列，增强女性权能，让女性更多地参与经济事务，让被告人获得应有的法律辩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都是我在4年的任期内会努力提出并尝试去解决的。我希望国际社会在上述这些方面的努力都能取得好的结果。 Of course, the 4 years of my tenure, and I hope we have good results. 生于1951年的巴切莱特表示，促进人权的事业永无止境。他希望能用毕生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维护每一个人的人权做出贡献。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起伏之后，到了如今的年纪，或许我早该彻底退休，搬到海边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我还是无法放弃。人权的事业充满了艰难险阻，却又无比美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永无止境。我们需要不断为人们的权益大胆发声。我愿意将我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以及作为一位母亲、祖母和医生的各项经验，全部投入到维护人权的工作中去，努力保障人们的权益，消除对人权的侵犯。 作为第一位担任智利总统的女性，以及联合国妇女署的首任执行主任，巴切莱特在福布斯杂志的女强人排行榜上始终名列前茅。她表示，女性要打破玻璃天花板，增强自身的全能，不但要靠社会文化的转变和自己的勤奋努力，同时也要与男性、与不支持甚至是反对妇女权益的群体开展沟通，努力将他们说服。 我认为文化上的转变对于各行各业的女性都非常重要，因为女性无法进入某些领域的原因常常就是文化偏见和性别歧视，同时女性自身也需要做好准备，比如想要进入政坛，在了解妇女权益之余，还需要拥有经济事务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都说女性在企业董事会里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在智利，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将董事会的女性成员比例从5%提高到40%，而最终需要广泛团结各方的力量，支持女性权益的人们不能只在自己的群体内部发声，而是需要去和那些还不相信女性权益、还不支持女性权益的人们展开沟通，努力尝试说服他们，获得他们的支持。 巴切莱特表示，这种努力团结各界、争取各方支持的精神，在更加广泛的人权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也同样适用。 无论年龄、国籍和身份地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人权事业做出贡献、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为维护人权而发声。 不但要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更要为了保障他人的权利而努力奋斗。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要想确保自身的权益得到尊重，唯一的方法就是为他人的权利，为广泛的人权挺身而出，全力支持。也就是说，支持女性权益的异性恋者也应该为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发声，一种宗教的领袖也应该为其他信仰的权利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资格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和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而确保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号召每一个人都投身到人权事业中去，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而是采取实际行动，确保人权得到维护。 And support other people's rights. 好，刚才是对联合国新任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女士的介绍。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请关注北京万一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并欢迎点击我们的网站www.am774.com 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